越寂寞，迪士尼里寻找快乐，我是最后出门的游客。说我是自恋狂，我就是你怎么着，我是 happy now， 我是 happy now， 你们找不到的 happy， 我要做个 happy。 心已没路后退，如果我心 滴出眼泪，是觉醒才能尝尽爱滋味，坏了也无所谓，爱人何必在乎绝对忘流泪。如果心瞬间绽放温多蔷薇，那只是陶醉，日光没有月色伴随，也只是疲累。

my love for you. 永远不忘记你，深藏在我心里。